叶修简明扼要地和罗辑说了一下他目前的问题。作为名牌大学的高材生，理解能力毋庸置疑。罗辑点了点头，照叶修给的建议试着操作了一下，表现却依然没有达到让人期待的效果。罗辑也是苦了个脸，回头对叶修说：“总是下意识地想去那么做，硬生生地控制着不去做，感觉比什么都难啊。” 多学习学习就会好了。叶修鼓励他坚持。他也知道这个对于罗辑来说可能有点难，因为这不是操作习惯问题，而是罗辑天生的性格属性。想当初他写攻略，那琐碎到极致的研究，就是靠着这种性格支撑才完成的。这个人就是想把每一步都做到完美，没有任何误差。 叶修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数学家才会养成的习惯，总之以这样的习惯去驾驭一个游戏角色实在有点难，尤其是在操作水平完全不足以驾驭这种程度的时候。罗辑按叶修的指导继续折腾着，叶修看了一会儿，一时间却也看不出有什么进步的苗头。这种与生俱来的习惯想克服着实有点难。 对此，叶修也无法提出什么建议。要改变这种状况，或者罗辑克制住他的这种习惯，或者操作水平大涨，能完全驾驭他所追求的完美，无论如何去做，显然都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的事儿。相较而言，改变习惯，至少可以在现在就发挥出一定的水平。 出于这种考虑，叶修这才推崇他试着改一改。罗辑也很有毅力，听叶修指点后就开始努力适应，连一路赶来的风尘仆仆都忘记了。叶修他们今天起来的也比较早，其他人都还没到，游戏里暂不会有什么事。叶修就一直在媚光这边看着，时不时的点拨两句。 约莫下午3点多的时候，训练室的房门哐一声被人推开，魏晨叼着个烟大步流星走了进来，一副带头大哥的模样。身后包子、乔一帆两个相继走入，莫凡却是在稍一会儿后才一个人默默的走了进来。正在苦练的罗辑听到人来，连忙先放下游戏站起身来，进来的几位也都注意到了他。这是罗辑。 就是美光，叶修先给几人说了一声，跟着正准备介绍魏琛他们时，包子已经大笑着走了过来。哈哈哈哈，是你这个家伙呀！想不到你真有机会到这里来，看来我果然没有看错你，这都是我的功劳啊！这四人进来，罗辑都不用人介绍，就已经猜出谁是包子了。魏琛的年纪破绽太大。 莫凡冷漠的神情也十分不贴切，乔一帆则是老实厚道的样子，想象不到这模样的人怎么像包子那么跳脱。果不其然，排除法之后，这个看上去还有模有样的，就是那个在游戏里那个莫名其妙的脱线包子。果然，罗辑不及防备，就已经被包子冲过来热情招呼了一番。哼。 这个是包子，你俩很熟的对吧？叶修笑着说道：“ 那是当然了，美光可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包子说着，就已经站到了罗辑的身边，一手抓住罗辑肩头，用力摇晃着。罗辑个头是不高，比包子差了不到半头，不过身形却也说不上瘦弱。但现在被包子这么一摇晃，顿时有了一种弱爆了的感觉。 罗辑想开口说话，但在包子面前根本完全无法抢到话语权。叶修接着给罗辑介绍了一下其他人，这是魏琛，那是乔一帆，这些人对罗辑来说，或是群里，或是第10区里，都是打过交道的，倒不是完全陌生。只有莫凡，叶修知道罗辑是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号人的，着重加了一句。 这是莫凡，刚加入的， 还没有。 莫凡冷冷丢来一句：“ 还没有， 是过来考察我们队伍的。 考察？高人啊？ 罗吉的目光里有了些仰视。 考个屁！我跟你讲啊，上次被我一砖拍的连东南西北都找不着，连着被我们杀了有一个多月，不知吃了我多少沙子和砖头。 包子抓着罗吉喋喋不休地说着。罗吉知道包子虽然脱线，但也从来不会无事生非的造谣，只是对事物的理解和正常人不在一个位面罢了。眼下说的这些，这是个什么事儿？罗吉有点搞不清楚，就看到那个看上去很冷漠，哪怕在被介绍的时候也面无表情的家伙，听到包子口没遮拦的絮絮叨叨的，眉毛也是跳了一下。 行了行了，包子，你带着没光去做吧。 叶秀打断了包子的絮叨。 不用不用，我自己去做就好。 罗吉慌乱挣脱包子一直抓着他肩头表示和他很熟的右手，一溜烟闪回到了自己位置上。但是左右一看，自己这位置两边都没有人呢。结果下一秒，包子就一屁股坐到他旁边的位置，好像是恩赐一般的口吻说着： 好吧，今天我就勉为其难亲自指导你一下吧。 罗吉郁闷呢，但再换位痕迹太重，他也不是喜欢折腾的人，无奈把注意力集中到游戏里来，专注地继续按叶修的要求去操作。 不对不对，怎么这么废柴啊，叫你的这条狗去拦住这个呀。 包子叫道。狗？罗吉无语了一惊，那是召唤师的召唤兽火精灵，只是在攻击的时候火焰缭绕一下，模样略略有点像个狗头，结果就被包子以狗命名。 那边那边，哎呀，这边这边。 包子这守不住的在罗吉的电脑屏幕上戳戳点点的，频繁挡到罗吉的视线不说，不消片刻还在显示屏上留下无数的指纹。 你安静点行不行？ 罗吉火了。其实今天刚到了新环境，刚刚和这么多新朋友见面，罗吉也不想这么失态，但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他承认包子有时候吆喝的倒也是对的，但问题是他这么个指指戳戳的搞法丝毫不会有任何帮助，全是在添乱罢了。 呀，居然这种口气给老大说话，不想混了你。 包子拳头握起来了，平时游戏里这么吼吼罗吉全然不惧，但现在一看这真人架势，这是要真人 PK 的意思。 包子别吵了，换你自己位置去。 罗吉终于是被叶修给救下来了。包子被叶修喊回到了他自己位置，罗吉长出了口气。叶修喊完包子，顺便也过来又看了看罗吉的练习状况，看到他依然还在努力着，鼓励了几句后就也回自己位置上去了。 现在人已经挺整齐了，要不干脆那边收拾收拾，以后吃住训练都干脆放在那边好了。 陈国看叶修坐回来后凑过头来和他商量着。网吧里的训练室张罗着也还没用多久，就这么不用了确实挺可惜的，但被家世还有萧时清那样先后直接上门，在陈果心里终究还是留下了一根刺。网吧毕竟是要打开门做生意的，不方便隐蔽，成职业战队的话，战术啊训练啊什么的都得积极的保护起来，防止泄露。 那这边呢？叶修问。 这边一般的俱乐部会不会有两个训练室啊？ 陈国问。叶修笑了笑， 哼，如果是给战队选手用的也就一个，其他的都是给训练营用的，我们好像还没这个必要吧。 陈国一听这个，果然挑战赛没过都不算是正式的职业战队，而且就兴心有一天真正成了职业战队，成了职业俱乐部，很多设施也不是短时间里可以完善的，训练营这种东西就更遥远了。 我就是想这边的话，等哪天真是正式比赛的时候，突然有人闯进来了， 很受打扰不是吗？ 陈果说着。他也是了解了挑战赛的很多情况，在最初很多队伍混战的阶段，比赛只是在线上完成，只有到了后期的时候，才会由联盟出面把所有留下来的队伍集中组织到一起进行余下的赛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比赛的环境都需要自己来创造，而且挑战赛的比赛时间也是联盟规定，大家都是统一的。如果真有什么对手要是线下打扰这种见招的话，还真有点麻烦。网吧这种人来人往的地方显然并不是一个很合适的场所。 你担心过头了，这么多年来可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线上的比赛互相都不怎么清楚底细的，等到线下的比赛已经是被联盟组织到一起了，更不可能。 叶修笑着说， 我们现在不是不一样吗？有那边啊。 陈果朝窗户外歪歪头示意了一下，自然是指家事。 他们就更不至于了，你多虑了。 叶修汗了一下，家事怎么说也是辉煌一时的王朝俱乐部，想不到在陈果心目中居然都是这样没有体育道德的形象了。 总觉得不踏实， 陈果嘟囔着， 等人齐了看大家的意思吧。 那个家伙什么时候来啊？ 陈果问着。目前召集到的成员只差一个安文义就可以齐聚星星网吧了。 快了吧？ 叶修正随口应着，结果 QQ 上就来了消息，翻开一看还正是安文义，他将在晚上7:35抵达 H 市。